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44集，室内被特意设计过，和昨天完全两个样，彩色的气球，精致的糕点，生日氛围很浓。汤汤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迟瑶没看到人。刚一进屋，他就看到了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的女人。即使是坐在柔软的沙发，也不见慵懒的姿态，上身挺拔，头发一丝不苟的挽起，包着瘦削紧致的脸，几乎没有瑕疵。女人眼窝很深，抬眸看过来时，眼中意味叫人捉摸不透。池瑶下意识捏了捏江燕的手，下一秒，江燕对女人喊了声：“妈。”这声妈刚过耳，池瑶脑子没跟上嘴，脱口而出：“ 妈。” 说完，她还没反应过来，江燕就惊讶地低下头看向她，池瑶的脸瞬间就红了，想解释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。江燕倒是很开心的样子，季明燕愣了下，也跟着笑了。她主动站起来：“ 你是瑶瑶吧？很高兴见到你。” 季瑞给池瑶准备的房间在二楼，池瑶去房间放包，前脚刚进，江燕后脚就跟了进来。“ 你干嘛？” 江燕关了门问他：“怎么样，我妈好说话吧？”方才池瑶和季明燕去了没有人的茶室聊了会儿天，茶室帐子半开，能看见庭院郁郁葱葱的竹林。池瑶低着头，从包里拿出了个镯子：“ 阿姨给了我这个。”“ 这是什么？”江燕没见过，是块玉镯，色极纯，种老肉细，质地莹润通透。“传家宝？”季明燕没说是不是传家宝，只说是见面礼。“ 太贵重了，你替我还回去。”“ 别。”江燕又还给他：“我妈给你了，就说明她认同你，收下吧，这是她的心意。”池瑶坐在床边不说话了。江燕蹲下，脾气好好地问：“我妈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？”“ 没有。” 季明燕气质惊了，态度不急不躁，爱恨也分明：“ 我这里没那么多规矩，儿子喜欢谁我就中意谁，我看得出来小燕很喜欢你。” 江燕喜欢池瑶，季明燕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，诚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池瑶弯唇笑了一下，对江燕道：“ 我只是压力有点大。” 江燕眼睛明亮，抓着他的手：“那就好好和我在一起，这样就不会有压力了。”池瑶垂眸摩挲着沁凉的玉镯，心里想：太可怕了，他与江燕才认识多久呢？一年都没到，却让他有了“就他了吧”这样的念头，这太可怕了。季明燕很忙，切蛋糕后不久就先离开了。生日派对一直延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。这时，汤汤的爸爸终于匆匆赶回来了。季瑞面色不太好看，但碍于客人还在，也没摆谱，很快调整过来。等送走了所有人，才冷着脸回了房。男人自然是要跟上的，而和男人一起回来的同伴则落了单。受季瑞的邀请，池瑶和江燕今晚要留下过夜。池瑶晚上吃撑了，洗完澡后，她在房间给江燕打了个电话，说想出去散散步。江燕说好，让她先下楼等她。池瑶怕晚上风大，多拿了件外套下楼，见客厅坐着个人，还以为是汤汤的爸爸，本想打声招呼，走近一看，结果不是。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 这个人他认识。 苏医生， 你是？ 苏波涛看着池瑶，他并非大众脸，有足够让人印象深刻的资本，更何况苏伯涛还曾和他接触过不短的时间，很快想起他是谁。 哦，池瑶。 池瑶捏紧了外套。 是我，您来这儿是？ 涛叔。江燕的声音适时响起，池瑶回过头，思绪混乱，有些弄不清眼前的关系。苏伯涛是3年前为他做治疗疏导的心理医生，而眼下江燕却叫他涛叔，可见俩人关系匪浅。脑海中似乎闪过什么，但池瑶没抓住。直到外出散步，他都还在想这件事。发什么呆呢？池瑶回神，才发现他已经和江燕走到花园的石桥边，耳边有潺潺流水声，月色朦胧，风很轻，一点也不闷热。池瑶比江燕多踩了一层阶梯，但仍不足以和他平视。池瑶微微仰头。 你和苏医生是什么关系？ 他是小姨的朋友。季瑞的朋友。 你们关系好像还不错。 江燕再平静不过地说。高考的时候，小姨担心我状态不好，有让我去涛叔那儿做心理测试。如果是高考的时候，那就正好和他的时间撞上了。池瑶犹豫着说。 我之前刚工作没多久那会儿，遇到了点事儿。我被病人掐了脖子，还因为这事儿留下了阴影，有了抵触心理。那个时候，科室主任给我介绍的就是苏医生。 江燕眨了下眼，眼神向下看去。池瑶追寻他的视线问道。 江燕，你那个时候就见过我，对不对？ 池瑶回想着江燕同自己交往的经过。最开始，他和江燕仅限于每周一次的碰面，而且连对话都不曾有。后来，俩人发生的一系列交集，有意外，也有巧合。可要认真说起来，池瑶其实并不知道江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自己的。他曾问过江燕为什么喜欢他，江燕说一见钟情，可他却忘了问是哪一次见。在他们真正有交流之前，池瑶天天清汤寡水的，因为怕晒，千篇一律的防晒装备连脸都看不清。可事情自然而然就那么发生了。起初池瑶还当江燕恶趣味，年轻人的感情来得炙热而迅速，因为没见过她这种类型的女人，看上了就毫不掩饰的要追。如今再回头望，事实好像又不是这样。 你有事瞒我？ 良久，江燕缓缓道。 对，那个时候我在医院见过你，你还和我说话了，但你也不记得我了。 我们第一次见是在学校，我不记得了，但你没有忘，所以在医院的时候你肯定也认出我了，知道我是池城的姐姐，是不是？ 江燕默认了。 苏医生和你认识，虽然有规定不能透露病人的病情，但你如果问他，或多或少应该是和你说过一些关于我的事。你早就知道我有焦虑症了，对吧？所以第一次我和你说的时候你才不惊讶。包括我上次和你说我曾因为自身问题动摇过做这行的想法，你也没有追问我。 池瑶越想越细，他起了鸡皮疙瘩。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这种早就被人看破自己还浑然不知的心情简直糟糕透了。 那是你的隐私。 江燕抹了把脸，尽量清晰地说道。 而且我看得出来，你不太想让我知道你有焦虑症这回事。 池瑶总是提得轻描淡写，即使江燕早就知道，池瑶曾因为焦虑症的事差点没了工作，还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，她也没提过，从来避而不谈。但这事儿就像倒刺，留着碍眼，拔了会痛。事实上，江燕不是会平白吃醋的人， 可一想到陈楚然什么都知道，而池瑶面对他时却什么都不说，他就很不爽。 我想你真正的接纳我，主动和我说这些事儿，而不是我以一个窥视者的角度去试探你。 池瑶有些冷了。 那你搬到我对面，这事儿是巧合吗？ 江燕脸色一变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